弟兄姊妹早晨，在这里我都很开心的，来到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一起的敬拜，一起的侍奉神。今次是我第一次在这个教会里面跟你们一起见面，所以我每一次去到一个不同的教会，我心里面都很感恩，因为看到神在各地，在每个不同的地方都兴起他自己的子民来到去敬拜他，来到去宣讲他的说话。在这里我也都代表正道福音神学院的众同工来到向大家问安。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也都可以我都很愿意来到去跟大家来到去介绍或者分享这个的神学院的事工。今天呢，我跟大家来到去分享这段 的经文。我先讲一讲我自己的家庭。我呢有一个太太，三个仔女。我三个仔女，两个仔，最小的是女，咁样。咁我女呢今年已经是读緊大学的第二年了。咁所以佢应该是就嚟二十岁，就嚟二十岁。咁我仲记得呢，是大概佢今年二十岁呢，应该是四年前，三年多前的时候呢。咁嗰时佢十六岁半，咁就是啱啱可以考车牌的时候。咁我呢个女呢就好即係一路都已经计住几时可以去考车牌㗎。佢成日都提住我哋，爹哋个仲有两个月就得啦，咁样。咁果然呢，咁我就即係当然佢咁教佢揸车啊等等嘅嘢，练咗好耐。咁我太太呢绝对唔肯教啲仔女揸车嘅，因为呢佢太紧张，令到嗰啲仔女都好都惊到失晒魂。咁所以呢，咁所以我三个仔女都係我教佢哋揸车。咁呢咁嗰日呢就带佢去到嗰个考车嘅地方，咁好顺利就考到啦。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呢，我女係几咁兴奋，几咁兴奋。咁呢考完之后呢，过咗一日，夜晚黑我哋瞓觉嘅时候，突然间有人揿钟。我睇下个钟，系半夜两点几，半夜两点。我谂，我同我太太讲，边个两点几会嚟揿钟咧？吓咁样，咁我走落去门口嗰度装一装，原来系我哋隔篱嘅邻居，系个 neighbor 嚟揿钟。咁我开咗个门之后咧，个 neighbor 就话 ：somebody hit your car。咁我。咁因為咧，我哋屋企咧有三，當時有三架車，我一架車，我太太一架車，另外一架車咧係俾我啲仔女揸嘅，就係用嗰架車嚟教佢哋揸車考牌啊咁樣。咁因為我兩個仔咧已經即係年紀稍微大啲，所以咧就佢哋兩個 share 嗰架車咁樣。咁後來佢哋去咗大學讀書咧，咁架車就留低咗喺我哋屋企啦，咁就停咗喺我哋門口嘅路邊嗰度。咁原來咧，發覺咧喺半夜咧，喺我哋嗰個嘅 community 有一個年輕人咧，佢根據佢話咧，佢想出去食嘢喎，兩點幾鐘。咁咧，我唔知佢係瞌眼瞓啦定係咩，咁就砰就撞落我哋架車嗰度。咁所以我哋架車停喺門口就俾人撞爛咗。咁咧嗰架車其實係好相當舊噶啦，咁所以雖然撞得唔係好嚴重，亦都唔係唔嚴重，咁但因為好舊咧，咁所以就即係保險公司就話，即係整架車就唔好要啦，即係賠咗個 total 嘅價錢俾架車。你可以想象咧，我個女當時係幾咁嘅頹喪，因為嗰架車本來就係佢要揸嘅，啱啱考到牌啦，佢準備下個禮拜翻學咧可以自己揸車啦，冇咗啦。咁但係咧，就喺嗰個時候咧，啱啱我喺北加州咧有一個嘅侄仔，係我哥哥嘅仔啦。咁咧佢結咗婚兩三年咁上下，咁咧佢就有一次咧佢就 email 俾我，佢話：你哋幾個仔女要唔要買多架車啊？因為咧佢養咗只狗好大隻，咁咧想買架大啲架車，咁佢將佢嗰架跑車咧想賣出嚟咁。 咁我係唉，啱啱我哋架車撞咗，我需要一架車咁。咁本來好快脆就將嗰架車買咗翻嚟嚇，咁啊買咗翻嚟咧，先發覺咧唔係買咗翻嚟啊，不過咧係即係當時發覺有一個問題，就係咧嗰架車咧係棍波車。咁咧，我就好習慣開棍波車，我開咗幾十年棍波車嚇，咁咧就都開得好順。但係咧，我啲仔女冇一個識得揸嚇，咁咧，所以佢哋咧，我個女就更加頹喪啊，亦都冇車可以俾佢哋揸。啊，呢個揸棍波車同我今日嘅信息有咩關係咧？等陣間我話俾你知嚇。但係如果你識得揸棍波車嘅人咧，你就知道咧，揸棍波車同揸自動波咧。是有一個完全不同的心態的，是即係對於揸車呢樣嘢咧，個心思意念咧係好唔同嘅。咁咧同我今日所講嘅呢個信息咧係好有關係，或者係可以作為一個嘅比喻。啊，呢一段嘅經文嚇，以弗所書第四章17-24呢段嘅經文咧，如果你睇前邊一段嘅時候咧，第7-16咧係話俾我哋知道咧，係神已經供應俾我哋。这个属灵的资源，这些的恩赐，令到教会呢是可以成长，可以长成基督的新娘的。所以呢，他是告诉我们，神已经给我们这些东西在教会的里面。现在在第17节呢，保罗就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保罗很少这么严肃的说，在主里面确实的说。有啲嘅呢個中文嘅新譯本啊，確實嘅説咧，翻譯做肯定地説嚇。咁咧有啲英文咧係翻做 affirm 或者係 testify 嚇。意思其實咧，佢直接翻譯嘅意思咧就係話咧，叫佢嚟做見證人，係一個喺法庭裏邊嚇，係有一件好重要嘅事情，揾你一個嘅證人嚟到去見證呢件嘅事情。換句話講咧，保羅係用一個好嚴肅嘅一個嘅態度嚟到去吩咐嚟到去宣告下邊要講嘅嘢。神已經俾佢話，神已經俾咗你哋所有嘅資源，所有嘅恩賜，所有你喺屬靈嘅生命裏邊可以成長嘅所有嘅呢啲嘅嘢。所以佢話，所以我而家好鄭重嘅嚟到去同你講。同我哋讲乜嘢咧？要做两样嘅嘢，其实咧唔系两样嘅嘢，系一样嘅嘢嘅两面，同一件事嘅两面。呢件事系咩咧？就系唔好再行在旧嘅生命里边，要开始行在新嘅生命嘅里边。你要停止行在旧嘅生命里边，开始行在新嘅生命嘅里边。保罗。在这里跟以弗所的教会叫他们不要再在旧的，要开始新的，要停止旧的，要开始新的。表示什么呢？表示还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们仍然在旧 的方式来到 去生活，旧的生命的当中来到去生活。所以赐给我们新生命的是神的工作，而将这些的资源，熟练的资源，这些恩赐，让我们的新生命可以成长，亦都是神的工作。但是呢，行在新生命当中呢，是我们的责任。这个不是自动的，不是说神赐给我们有新的生命，不是说神给了这些熟练的资源，我们就自动我们就会活在新的生命里面。我们有责任来到去做一个抉择。今天圣经用这个的很严肃的一个的方式来吩咐我们，我们不要再活在旧的生命里面，我们要开始行在新的生命中。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 从这两个方面来看。首先保罗告诉我们旧的生命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可以停止来到去活出这个旧的生命。这个旧的生命呢，他讲到有三件的事情，有三件事情我们要很小心的。这三样东西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良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良知。第一样是要小心我们的思想。 一个不信神的人，他是活在一个昏暗的思想的里面。如果你看第十七节，他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全虚妄的心行事，他们的心地昏暗，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这里呢，第十七节那里的心，然后十八节那里的心地，都是指同样一件事。我当我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就发觉呢，这个中文的和合本呢，在这里有很多个心。你看一看，有很多个心。咁呢，个翻译上面呢，其实有些是混乱的。咁呢，好在呢，我今朝见大家这个程序单的后面呢，有这个经文写在印在这里。咁呢，有一个办法呢，可以帮助大家的。但是呢，请你呢，如果有笔的弟兄姊妹，请你拿支笔出来。在这个十七节的最尾那里，不过像外邦人全虚妄的心行事，那个心字呢，请你圈住它，圈住它，用一个圆圈圈住它。外邦人全虚妄的心，十七节的最后尾那个心字圈住它。然后呢，十八节，他们的心地昏暗，这个心地呢，也都是用一个圆圈圈住它。然后呢，在十八节的后面，心里刚硬的那个心字呢，不要用圆圈，用这个四方框框住它。四方框框住它。然后呢，十九节开头说，良心既然丧尽，那个良心呢，又不要圈又不要框，用一条线呢划住在下底，良心划住在下底。然后还有一样，还有最后一个呢，在二十三节，第二十三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身，这个心智呢，用一个圆圈圈起它。好，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呢，总共有三种心啊，这里。用圆圈圈住的心呢，个意思其实是思想的意思。英文翻译做 mind。用四方框框住那个心呢，等阵间我再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平时所谓的心。然后呢，间住那个呢，良心呢，亦都是我们平时所讲的良心。所以呢，在这里第一样我们要小心的，有关我们的旧的生命呢，就是我们那个的思想，我们的思想。在这里保罗说呢，一个未信的人，一个外邦的人，他全虚妄的思想，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昏暗的一个思想。事实上呢，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至三十二节呢，保罗有同样的一个教导，讲到说呢，人的心，人的思想呢，是一个在一个的暗昧的一个的光景的里面。点解会在暗昧的光景里面呢？是当一个人呢，将被造物来到去取代了创造主的地位。将被造物取代创造主的地位的时候呢，他们的思想呢就昏暗了。这个其实是一个拜偶像的人的思想。拜偶像的人的思想。当我们说拜偶像的时候呢，拜偶像其实不是一定要好像那些有些的民间宗教，或者一些 古老的一些 的偶像呢，就是有个木头或者石头的公仔在这里来到去敬拜，不一定是那种 的偶像。事实上呢，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所有当我们将任何一样东西取代了，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取代了神的位置，这个就是一个的偶像。这个可以是一个人，一个我们很崇拜的一个人，这个可以是一样东西，是我们将我们全心全人投注在上面 的一样东西，可以 是一个 的偶像。这个可能是一个你的所谓 dream life， 你所梦想的一个人生，你一生要追求的一个目标，可能是你的偶像。这个可能是一个的关系，一个的感情上面 的一个的关系，可能成为你的偶像。这个可能是你的心里面的一些骄傲，可能是成为你的偶像。或者是你的钱财，或者是你的事业，或者是上网，或者是 iPhone， 都可能是你的偶像。很多这些东西是 好嘅嘢，系神所赐俾我哋嘅嘢。但系当佢占有咗喺我哋嘅思想里边，占有咗神嘅位置嘅时候，佢哋就系偶像。呢啲嘅嘢会将我哋嘅思想变为昏暗，变为虚妄。所以我哋要非常嘅小心，嚟到去注意我哋每一日，我哋嘅思想到底系摆喺咩嘢嘅上边。我哋可能需要停止去谂一啲嘅嘢，可能需要停止嚟到去用我哋所有嘅心思意念嚟到去做一啲嘅嘢。我哋可能要将我哋嘅思想从某一啲嘅事情上边将佢拉翻出嚟，停止。不再活在这个旧的生命里面，要小心我们的思想。第二方面，在第十八节那里这样说，他说他们心地昏暗，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心里刚硬，这个旧的生命的思想昏暗无知，他就说是因为心里面刚硬。心里面刚硬，这个心呢是很诡诈的。在耶利米书十九章第七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歪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原来我们的心呢，经常都骗我们的思想的。他叫我们的思想以为自己相信一些东西，其实我们真正是相信另外一些东西。这个心是什么呢？这个心呢，英文有一句有个名词叫做 deep down， 或者中文可以翻译做心底里。心底里，在心底里面，我们真正相信的是什么呢？我举一些例子，譬如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可能都相信说应该有公平，人人应该公平，但其实 deep down 心底里面呢，我们希望自己拥有的东西多过人家的。譬如说，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相信我们对那些有需要的人应该有 compassion， 应该同情他们。但是 deep down 在我们心底里面，我们不愿意牺牲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来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譬如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相信我们不是一个完全完美的人。我从来没有遇见一个人是认为自己是完美的。你有没有遇见过？但你有没有遇见过一个从来不认错的人？ Deep down， 在心底里面，我们认为我们是没有错的，不会错的。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可能尤其是我们侍奉神的人，在我们思想里面，我们可能相信说，哎，我很爱神，但其实可能在心底里面 deep down， 我们所爱的不是神，而是侍奉那种的满足感。有很多这些东西 是我们不知不觉的，是我们的心欺骗了我们的思想，我们以为我们是这样，但其实不是这样。有趣的是呢，很多这个的思想和心的差异，我们周围的人看得很清楚的，是我们自己看不到的。小心我们的心，小心我们的心。小心我们的心呢，比小心我们的思想更加困难，因为呢，我们的思想呢，是我们通常会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但是呢，我们未必知道我们心底里面 deep down 到底是怎样。我们未必知道我们心里面的一些黑暗的角落是怎样的。我们所以需要用很多的心思意念来到 去自我的省察。我经常都觉得一个基督徒其中一样很重要经常要做的事呢，就是自我省察，让神来到 去光照我们。英文有一句说话叫做 brutally honest， 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呢要非常非常的诚实。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完全 的敞开，让圣灵来到光照我们，我们的内心里面到底是在想什么，我们真正 deep down 是相信什么东西。诗篇诗人在这个139篇那里 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他说，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不再行在旧的生命当中，要小心我们的心。然后还有一样，就是我们的良心，或者叫良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良知。在十九节那里这样讲，他说，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良心丧尽呢，其实是一个的，在他原来的意思里面 是表达出一种，是好像一些皮肤变成硬了这样，变成硬了这样。如果在座当中有人学弹吉他，或者是一些弦乐，或者小提琴，你就知道初初学的时候呢，按那些弦会很痛的，手指是吧，手指很痛的。但是你练习多了之后呢，手指头就会起疹了，起了疹之后就不痛了。所以这个良心丧尽，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做多了的时候呢，就不再有感觉，不再有感觉。因为贪行种种的污秽，你做得越多，你就越想去做。然后到了一个点的时候呢，这里说放纵，为对这些事情变成一个放纵。开头的时候可能会心里面觉得有些罪疚感，但是当你开始将这个罪疚感将它压低的时候，然后你继续去做，到了一个地步呢，你会不再 去想那个的罪疚感。不要让我们的良心变成这个丧尽，变成这个起了疹 的良心。如果有一些嘅嘢，你发觉你系越嚟越想，越嚟越想多做，越嚟越想多要嘅，或者有啲嘅嘢你明明知道系唔应该做嘅，但系你而家已经唔再理会你良心所讲嘅嘢，呢个系一个危险嘅一个信号。可能我哋嘅良心已经起咗疹啦，不再活喺呢个旧嘅生命里边。要小心我们的良心。所以刚才我们 很快的来到去看到保罗在这个教导的里面，这个很严肃的一个的宣告里面，说我们不再行在这个旧的生命的里面。但是呢，不再行在旧生命里面只是一个负面的，这件事的一个负面的方面。基督徒的生命呢，不是只是叫我们不好什么，所以我们刚才说要小心，要小心我们的思想，小心我们的心，小心我们的良知。但是我们其实基督徒的生命是很积极的，不单只是要很小心，也都是很积极的来到活出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其实是很宝贵的。为什么这么宝贵呢？是神透过耶稣基督牺牲的这个救赎换来的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很宝贵，是神透过他的圣灵是赐给我们能力来到去可以活出来的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呢，也都有三样东西，怎样行在新的生命里面呢？有三个方面，要记得，要更新，还有要改变。要记得，要更新，要改变。第一样，在二十节那里，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这个学了基督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以前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所学的东西是跟以前旧的生命是不同的。所以是有一个的转捩点，是一个转捩点，就是学了基督，你们学了基督那个的心，那个思念，那个心，那个良心呢，是不同了的。所以你要记得，保罗希望我们能够记得当初我们怎样来到开始这个的基督徒的这个的生命的生活。你还记不记得当初你怎样认识耶稣基督？你还记不记得当初你怎样被他的爱所吸引？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初怎样明白了这个救赎的这个的意义是怎样？ 更加重要的，你仲记唔记得当初佢系点样改变你，从里面改变你嘅生命？你仲记唔记得？如果这个已经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 我知道在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人当开始走这个基督徒的道路，可能是很久很久之前，可能是几十年前，也可能有些人是很短的时间。如果是很久很久之前，你再想一下，再记一下，可能记得不清楚了。我告诉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记得清楚我们过去认识基督嗰个嘅经历咧，最好嘅办法咧就系经常嘅同人分享。如果你多啲同人分享你信主嘅经过咧，你一定唔会唔记得嘅，你会记得。所以咧，保罗话我哋要记得，学习基督唔单止系认识佢，基督系乜嘢，系边个？学习基督亦都系学习跟随他所要做的各方面需要学习的东西。所以保罗其实在这里是已经假设我们已经学过了那些东西，跟随基督的很多的那些教训都学过了。所以问题不是我们知不知道，而是要记得，要记得。然后21节这里这么说，他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过他的教，学过他的真理，他的真理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都去学习，你都去学识知道。所以呢，记得，记得你们所学的。我们做老师的人呢就知道了。我们平时呢给学生考试，学生都腾腾震很紧张，要考试了，要考试了。那我们做老师就觉得，这些其实应该都知道的啦，都教过的啦。那学生会跟我们讲，梗系你梗系觉得知道啦，因为你年年都教啊嘛。我谂下，又系。咁佢哋有咩办法可以记得咧？佢哋都去教其他嘅人，就会记得啦，系嘛？我哋成日都同人分享有关神嘅真理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记得。如果我哋唔分享嘅话咧，就可能会慢慢唔记得。所以开始来到去行在新的生命里面，要记得，记得你所学过的东西。然后在23节那里这么说，他说又要将你的心智改换一生，心智改换一生。这个心智我叫大家圈起上来，这个心智其实是跟刚才上面所说的心和心地是一样，就是思想的意思。前面所说到说，如果我们未信主之前那个的思想是昏暗的，现在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思想，一个被更新的一个的思想。怎样可以被更新呢？就是在我们所学的这些的真理的里面，经常的来到去将我们的将这些真理贯彻在我们 的心思意念的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天读圣经是这么重要？不单只是水过鸭背这样读，而是好将我们的心思念放在里面来到去读。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是将我们的思想来到去更新，是不断的来到去更新。有时候呢，我会听到有人说，牧师啊，我年纪大了，读了圣经呢，读完就不记得，读完就不记得。那我听了之后呢，我都其实呢很认同的，因为我现在也都进入中年了，我都觉得很多东西我只看了就不记得，看了就不记得。但是呢以前我听过一个比喻，我觉得很能够帮助我，也都可以帮助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你拿一个这个篮 basket 来到去装水。你有没有试过用个 basket 来到装水？装不到的，因为是有辣的嘛。所以你开着水龙头，你等个 basket 在个水龙头那里，水一路下来一路下来，但是水又一路流一路流的。咁咧，呢个比喻就系话咧，我哋读圣经有时可能都会咁啊，即系一路有水嚟，但系咧啲水一路都流走咗。但系咧，呢个比喻系咩咧？虽然啲水流咗，但系咧最少嗰个 basket 会干净咗，系咪啊？所以你可能唔记得圣经， 你读了可能不记得，但其实你如果你读的时候，你的思想是不断的来去专注在神的话语的里面，其实你是被他更新的，被神的真理来去不断的更新，一点一滴的来去更新。有一次我在一个嘅喺教会嘅主日学里边系讲一个嘅讲座吓，叫做呢个后现代嘅世界观 postmodern 嘅 worldview。咁就提到话喺后现代嘅里边有好多嘅危险，特别系我哋后现代嘅人嘅 mindset 吓嘅心思点样系倾向于否认有呢个绝对嘅真理呢样嘢吓咁样。咁讲到呢度嘅时候咧，有一位嘅姊妹咧就问我一个问题。佢話咧啊，我哋而家嘅年輕人好多都係咁樣嘅心態嚇，我哋點樣可以幫助佢咧？咁我嘅回答就係話咧，我唔識教年輕人，所以唔好問我呢個問題。不過咧，我就提出一樣嘢嚇，提出一樣嘢就係話咧，其實我都有幾個年輕嘅仔女嚇，我都知道嚇。我唔知道有咩最好嘅方法，但係咧有一樣嘢我哋肯定要知道嘅就係咧，喺佢哋。年纪小的时候就要开始将神的真理来到去不断的灌输给他们，这样让他们的心意不断的来到去被真理所更新。其实这个不是只是小孩子，不是只是年轻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无论我们年纪 多大，我们都需要不断的被神 的真理来到去更新我们的思想。所以我们旧的生命的思想是昏暗的，但我们因为学了这些真理，所以我们可以重新的被更新出来。圣经经常是将内心是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面，因为呢我们必须要先改变，先更新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外面才可以有改变，是吧？所以更新我们的思想呢 是优先，但是呢这个只不过是第一步，还有我们外在呢也都需要改变的。在22节那里这样说，他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然后24节那里说并且穿上新人。这个当然是一个比喻，用一个换衫 的比喻来到去讲到说你要除了脱去这个旧的穿上新的，这个旧的人好像是旧的衣服一样，你要除了下来，这个新人好像新的衣服一样 穿上去。为什么保罗要用这个着衫的比喻来到去讲到我们的行为上面的改变呢？是因为呢衫，我们的衣服呢是外面的人可以看得到的。我今天着什么衫呢？你可以看到我今天着什么颜色的衫。所以这个是外在的行为 的表现。这个新人和旧人呢最主要是讲到我们新的，我们旧的行为和新的行为 的不同。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呢，我们不要再行在旧的生命里面，不要再我们的行为不要再好像旧的，而是要有新的行为。我们教书的人呢不单止喜欢给考试，还有喜欢给功课。今天我给个功课给大家。这个功课是什么呢？你来到去定立一些行为上面的目标。现在是一月，最好是好像人家那些新年的 resolution， 新年的立志，你定一些的目标，一些你知道你应该要改变的行为，定一些的目标你去改变这些的行为。如果是比较小一点 的事情，可能你可以定是一个月改变一件事，如果是比较大一点的，可能是三个月，可能是半年，甚至一年都可以。但是你要定一个目标，是写下来说我在一个月、三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我这个行为要改变，写下来，然后到时候你 check 一下有没有改变。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的时候，我可以保证你周围的人一定会很惊讶，哇，你变了。因为这件事是可以看得见，是行为上面的改变。记得这个的改变是照着神的形象，这个圣经里面说这个的新，这个所谓这个新的我，这个的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人的被造本来就是照着神的形象，但是因为我们人的罪的缘故，我们 我哋同神嘅生命隔开咗、隔绝咗之后咧，我哋呢个形象变咗被扭曲啊，变咗啊被蒙蔽。而家我哋喺基督嘅里边得到呢个新嘅生命嘅时候咧，呢个神嘅形象要重新一次嘅恢复嚟到，让我哋可以活得越嚟越似佢。所以我哋嘅改变咧，唔系任何一样嘅改变啊。世界上面嘅人都有嗰啲嘅新年嘅愿望啊，但我哋嘅目标系要越嚟越似神。在我们的行为上面来到去活得像祂，所以我们不再活在旧的生命，我们活在开始活在新的生命的行在新的生命的里面，改变我们的行为。今天的信息呢，其实呢是 很简单的一个信息，就是不要再在旧 的地步，在新 的里面。其实呢，每一个基督徒 都应该知道，都应该听过。我三个仔女咧，而家有一个识得开滚火车，就是我最大个仔，佢已经读完书，而家做紧嘢。旧年暑假嘅时候咧，我终于将嗰架车咧交咗俾佢揸。我哋识得揸滚火车嘅人咧，知道咧，其实唔系咁困难嘅啫。有两样嘢要注意，一个咧系一个新嘅 mindset， 一个唔同嘅揸车嘅方式，仲有第二样咧就系。practice， 要做要做要做。当你做多的时候呢，你就会行在这个的新的生命里面，觉得这个就是你的神所赐给你的那个的自然 的生命。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是新的生命，是透过耶稣基督牺牲的爱所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也都 是透过圣灵赐给我们的大能啊，赐俾我哋一切嘅属灵嘅需要，让我哋可以活得出嚟嘅一个新嘅生命。咁宝贵嘅生命，主求你俾我哋真系愿意有一个决心嚟到不再行喺我哋旧嘅生命嘅里边，而系行喺我哋新嘅生命嘅里边。让我哋真系能够心思意念，我哋外在嘅行为都能够有改变。我哋咁祈祷系奉主耶稣名求。